开经本，十善业道经第十五页最后一行，四摄庄严故，常行摄化一切众生。四摄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，前面说过了，今天说最后这一条，叫同四。古德简单给我们提示，说和光同四，令其过得占矣。这一句话虽然简单，而实际上也是包罗万象。什么叫做和光同四？中国儒家的圣贤教导我们，礼之用，和为贵。佛法教导我们，六合敬，能够与大众和睦相处，这是高度的智慧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跟九法界众生个个都能够和睦相处？只有诸佛如来啊。化身大师也能做到，但是没有像佛那样的纯正自然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圆满性德的其用。凡夫，佛常讲，你为什么会变成凡夫？你的烦恼习气太重了。烦恼习气的现象是什么？不能与别人相处，这个是烦恼习气的样子啊！为什么佛菩萨能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我们做不到？我们看这个欢喜，看那个讨厌。为什么诸佛菩萨不会起、不会生这个心、不会起这种念头？归根结底说过来，总不除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诸佛菩萨、化身大士啊！分别执着完全断尽了，剩下来的妄想也是纷纷呢在那个地方破除，所以他能做到啊，我们做不到啊，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到。做不到 就决定轮回。既然不免轮回，就决定堕三恶道。诸位细读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就知道了。人归自觉，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，只是帮助我们觉悟而已。佛对我们是增上缘，我们自己必须要有所缘缘，要有无间缘，我们才会有成就。所缘缘，缘佛菩萨的教诲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呢，一定要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而且接受教诲也决定不能够中断。我们今天是在凡夫位啊，业障习气很深呐。古人所谓的“三日不读圣贤书，面目全非”。古时候人能够听圣贤教诲呀，能够保持三天。我们今天，说实在话，一天都保不住。现在读圣贤书，放下书本，面目就全非了。哪里还等三天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现代人跟古人这个善根方面比较一下了，确实不如古人。天天熏习，依旧不能回头。这是佛经里面讲的一禅体，禅体根性呐。禅体根性意思没有善根呐。善根断掉了，这个话是形容。善根怎么会断？虽然不断，但是你业障太重了，你的善根不起作用，虽有等于断了。这是这么个意思。我们自己今天要努力的，也就在这个方面呢，要克服自己。儒家常常说的克己，克己的功夫，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修学成败的关键。我们能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？能克服，这一生当中有成就。不能克服就没有成就，关键在此地。同四摄，实在讲呢，就是佛家讲的六合敬。六合敬的是六个同啊，见合同解。在我们现在初学这个阶段，我们的见解大家都依靠佛菩萨的教诲，在这个地方建立 同解。其如佛的境界了，那是你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也断了，无明也破了寂平了，这个时候见解自然就相同。我们今天见解何以不同呢？因为有分别，个个人分别不一样，有执着，个个人执着也不相同。所以见解的差别了，原因是在分别执着。分别执着都放下了，这个见解哪有不同的道理呢？自然就相同了。所以佛佛道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化身菩萨见解几乎都相同。他们当中没有差异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同的见解、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看法，都是由于不同的分别执着所生起来的。分别执着是决定虚妄，决定错误。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大众，决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，你自己意思是错误的。到什么时候才能相信自己呢？佛说了，证得阿罗汉果之后，你可以相信你自己。佛这个话是方便说，不是究竟说。究竟说怎么样呢？破了无明之后，你可以完全相信自己。你破了执着，你才是离开六道轮回呀！换一句话说，轮回之见没有了。轮回之见是绝对错误的之见。这个没有了，你没有出十法界。所以你的思想见解，佛说正觉。这个证据是，比六道凡夫，你的思想见解是正确的。这个时候，在四圣法界里面学习、修学，四圣法界的知见。还不是纯真呢。天台大师六级佛位里面，相四级佛。相四级佛就是正觉了。从相四级再把分别断掉，事出世间法，一切都不分别了，这个心清净了。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入三摩地了。破一片无明，你就是正等正觉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正等正觉是华严 会上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是正等正觉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都是正觉，而不是正等正觉。你就晓得这个问题多难啊！究竟觉只有一位，正等正觉有41个位次，他们能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，这些人没有确定没有执着，全教菩萨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圣者，他们的分别心越来越淡薄，到初住也完全没有了，这个分别完全没有了，这才能与九法界一切众生和光同死啊！和光同死是什么意义？是什么样子？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说的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它的样子就是随类化身，它的意义就是随机说法。由此可知，一切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阿罗汉已经破了我执了，哪里还会有自己呢？法身菩萨原教初住以上的我执法执都破了，确确实实跟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立四相、立四见完全相应，确确实实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不但四相没有，四见这个念头都没有，这样才能够圆满的同时啊。不能与一切众生同思，怎么能帮助一切众生回头？四摄里面同思的意义为主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你要想帮助众生，要想教化众生，你决定不能够脱离众生。你脱离众生，你还有什么机缘去帮助他？佛法里头常讲广结法缘，同事是结法缘。法缘在什么地方结呢？一切时一切处， 重要啊，绝对不是说等我学成之后啊，再跟众生结缘，来不及了。往年我初到台中，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他教导我们这些学生。常常说啊，时时处处都提醒我们，哎，不要忘记跟大众结缘。啊，结缘不需要物品啊，不需要金钱的，不需要财物啊。一定要和大众亲切相处，这不要钱的，不要什么礼物的，啊，决定不可以脱离群众。他给我们学生说，讲经弘法的法师，诸位要知道，这个法师不一定出家的，在家居士讲经说法也叫法师。啊，法师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在家出家。啊，佛教里面的术语，和尚也不分在家出家，也不分男女老少。啊，和尚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清教师。啊，直接指导我的老师，这个老师，我们就称他做和尚。啊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，李炳南老居士就是我的和尚。啊，他亲自指导我的。啊，只有比丘尼、沙弥尼，这是决定出家人，在家人不能成。啊，所以佛经里面的术语，和尚、法师、阿舍离都不分在家出家。啊，也不分男女老少。那么你既然发心出来要讲经要弘法，那你一定要有听众，听众多少是你的法缘。你要平常不亲近大众，你将来经教学会了，李老师说你讲经啊，天花都乱坠了，但是没有人听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法缘。你才晓得借法缘是多么重要。啊，为什么阿弥陀佛在诸佛当中称之为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？阿弥陀佛的法缘最殊胜。啊，那我们就晓得，他在因地决定是每一个与众生同事的这种机缘，他绝不放弃。啊，他的缘才这么殊胜呢。啊，这个里头是因果。啊，我们种善因，将来一定有善果。你不肯种因，哪来的善果呢？啊，一定要懂得结缘。啊，法师讲经，纵然是初学。啊，我们有空闲的时候，总得抽出时间去听，跟他结缘。啊，我跟大家说过多少次啊？ 我到人家道场去这个大殿礼佛三拜呀，我那个念头是结缘。我第一拜是与常住法师结缘。第二拜呀，是与这个地方土地结缘。第三拜与这个地方的一切众生结缘，我的三拜没有白拜呀。所以到那个地方去讲经的时候，法缘很殊胜呐。上一次你们跟我到槟城极乐寺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我第一次到槟城极乐寺。是观光旅游从那里经过，7、8年前，我在大殿上拜三拜佛，我说8年之后因缘成熟了，这是自己许的愿呐，你不结缘哪来的法缘呢？所以同事是多么重要。所以人决定不能够离开团体，决定要跟团体和睦相处，跟团体大众一样的生活，得大众的欢喜心，四众同学不相识离，你的缘才殊胜呐。如果把自己搞成一个特殊的阶级，不跟大众相处，你将来成佛也是孤家寡人的佛，没有听众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。四师到这个地方呢，介绍了一个段落。意味深长说之不尽四条里头每一条都周边法界，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讲到此地。